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一组图书方面的消息。历史类新书《丝绸之路上的移民》，全书紧扣移民这一主题，讲述了丝绸之路上的历代移民历程。作者以散文化的语言夹叙夹议，娓娓讲述自汉代以来丝绸之路上的人与事。作者用充满理性和历史感的语言，不断将场景带回丝绸之路上的瞬间。学术随笔《恍惚斋两宋史随笔》中收录作者张邦伟文稿39篇，分为笔谈、札记、序跋、书评、译旧、自述6集。笔谈就当前宋史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略书管见，札记收录沿袭钱大新、钱穆论著的读书报告各2篇，序跋收徒7篇，书评收录文稿7篇，追忆涉及蒙文通、邓广明等史学大家的治学方法，自述讲述了沿袭宋史的历程及心得。美国平面设计艺术家保罗·兰德的新书《设计的意义》，以平面设计的实践为关注点，阐述了优秀设计作品的创作历程以及其中蕴含的激情，抨击了对流行和时髦的盲目追求，写作风趣而富有启发性。艺术类新作《入泥》近日出版，在瓷都景德镇，除了熟练掌握传统技艺的老师傅，还有一群做陶瓷的年轻人。在本书中，作者顾青访问了8位具有代表性的青年陶瓷创作者和6位国内外业界观察者，以他们的作品经历和思考，勾勒出当前中国日用陶瓷设计与生产的面貌。园林方面的书籍《东南园树》近日出版，本书是建筑界权威代表童俊向世界介绍中国古典园林之美的经典著作，也是他晚年于病榻之上用英文书写的最后一部著作。全书列举概述中国东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20多处、40多座园林，由2012年普利斯克奖得主王树作序推荐。科幻小说《日本未来时》是美日作家合作的作品，13位作者天马行空地描绘了日本的科幻与科幻的日本，用不同文化背景和思维共同构建了一个幻想中的世界。日本摄影评论家板泽耕太郎的新书《私摄影论》近日引进出版，作者从日本摄影谱系出发，以中平卓玛、深濑昌久、荒木经惟、牛长茂雄4位代表性的摄影家为例，以简洁清晰的文字、敏锐的洞察力，讲述他们各自传奇的人生经历，解说100多幅相应时期的精彩作品。随笔《当我在一个仲夏清晨出走》讲述了1934年一个明媚的仲夏清晨，时年19岁的作者洛瑞里只身离开英格兰的故乡，带着一把小提琴、一个行囊前往伦敦打拼，又辗转西班牙发生的故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明2天扩散条件不利，雾霾天气发展严重，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尤其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这次过程最重的时候，请大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早晚气温低还需要做好保暖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南部轻度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起。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卖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我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节目主持人静乔，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文艺广播在周六下午2点到3点为大家送出的读书节目诵读小站。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跟以往的节目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正在北京图书大厦2层的诵读小站直播间为您带来现场的直播。因为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是一场特别的节目，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的特别节目。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和我共同主持的还有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主持人郭伟，欢迎郭伟。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图书大厦现场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一些互动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正在通过网络的视频直播在跟大家进行交流，大家也可以关注听听 FM 还有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如果没有到现场的朋友，也可以通过视频端的观看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我们今天跟郭伟还有我们现场的朋友呢，在刚刚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是进行了一个启动的仪式，还有一场诵读的分享。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北京电台2018到2019在跨年之夜，也就是12月31号的晚上，将有一场非常暖心的活动。 今天是12月1号啊， 对， 今天是月初，也就是在这个月，也就是也是今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将陪着大家啊，陪着一些读者和很多阅读爱好者共同跨年，迎接2019的到来。 对，那为了这个12月31号的这个晚会的一个呈现呢，那我们是从今天正式启动了一个寻找诵读人的这样的一场活动。那在这场活动当中啊，我们是希望所有的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关注诵读小站，还有关注所有北京电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爱读书的朋友们，都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队伍当中来， 叫寻找诵读人。 对，寻找诵读人。 跨年的时候不能就咱俩人是吧？ 那我们要全程跨年， 那成咱俩包场了。 对，我们要把爱读书的人都请到现场来， 对，一起和大家通过诵读的方式，通过阅读的方式一起跨年。我反正这辈子没有通过这种方式跨过年。 对，你像现在每年到了跨年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特别热闹的活动哈，就是大家可能有的一起倒数啊，或者大家一起吃个饭啊，各种各样的，或者是商场搞一些促销。但是我们北京电台就觉得，是不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也是我们擅长的方式，通过朗读，通过一些文字的传播，让大家都能够静静的来享受这样的一个跨年之夜。所以呢，我们在12月31号呢是有这样的一场活动，但是从咱们姐也就说了，从今天开始的这个，也就是我们的启动开始，我们要寻找19对诵读人。这个寻找的方式啊，也特别的有特点。 你说说怎么寻找19对是不是？ 19对 38位， 38位。为什么要选19对？首先要说为什么要选19对？ 为什么？ 2019年，对。然后我们想要找2019对的话， 有点多。我相信咱们北京电台的这影响力，你要真找2019对也能找着。 对，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都能成为这样的一个诵读人。那这个方式呢，刚刚说了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有亮点。首先呢，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4场活动。 哎，我们在十二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将有四场的线下活动。这四场线下活动的主题分别是我们今天启动的主题青春，第二周的主题呢是岁月，第三周的主题是北京。那到最后一周呢，也就是马上新年来临了，我们的诵读主题和征集的主题呢就是新年。 是，就是 四个主题， 主题不一样啊，然后呢活动的地点也不一样，特色和这个风格也不一样。 对，大家来可以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大家关注这个我们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就有详细的这个活动的介绍。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个比较有新意的，就是我们诵读小站专门为大家推出了一个诵读小站的小程序。 这我知道啊，在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开始之前呢，啊，进桥就拉着我就说：“贵贵，你关注我们诵读小站那小程序了吗？”啊，我说没有，他就把我手机抢过去，然后就关注了那个小程序。 必须强行关注 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觉得谁都可以试一试。 对，就是我们发现大家现在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来到我们线下的诵读小站，比如说在北京图书大厦二层就有我们一个诵读亭子，大家可以到这儿来买一买书，然后呢买了书之后，把自己想要朗读的一段来跟大家通过诵读的方式分享一下。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说，那我真的就很想在家里自己读书的时候也想朗读一段，也想把自己的朗读的作品传给诵读小站，让你们听一听，如果合格的话，那就有可能在北京电台，在我们诵读小站里面播出，让更多的人听到。 其实我觉得爱看书的朋友是多的，尤其今天来到图书大厦现场来观看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些读者朋友们，他们肯定都是爱看书的啊。我也在节目里边，我在一路畅通节目里也倡导大家多看书，在看书的时候应该多读出声来啊。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这些观众朋友，就是您上一次朗读一段文字是什么时候？我和晋桥大概几分钟前刚刚朗读过一段文字。 对，我们刚刚分享过， 因为我们是从事有声语言这个工作的。但是对于您来讲，恐怕想到上一次朗读一段文字，十有八九可能还是什么上高中啊，语文课，上大学上课的时候，能可能什么朗诵比赛能朗读过一段文字。 对，哎，大家想要跟我们来互动聊这个话题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呢跟我们留言，大家一起来互动，聊聊你上一次这个读课文或者读书朗读出来是什么时候， 朗读过一段文字啊，到底是什么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很久远的记忆了哈，您不妨就加入我们这个，就加这个诵读小站的小程序，在这上面您可以非常非常轻易的完成一段文字的朗读，并且把它分享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就是把书面文字转化成有声语言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它会让您看的时候没有感受到的那些字里行间的内容，会通过朗读会自然出来的。 对，而且朗读出来呢也是一种分享，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程序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的征集当中来。也许呢没有最终入选咱们这个十九对诵读人的这个选择的范围当中，但是呢您只要是朗读的非常好啊，非常有自己的感情，也有很多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情感在里面呢，就有可能被我听到。 晋桥说的这个特别对， 是被我听到。 对，晋桥这说的特别对，就是不一定朗诵的都跟啊晋桥似的字正腔圆 啊，都跟 中国传媒大学啊这个播音系毕业，不一定非得这样，对吧？因为我觉得朗读的门槛不是说特别高，你完全可以用您的家乡话和方言来朗读一段经典的文字嘛，对不对？ 哎呀，这个要不然你先来一个，但是你家乡就是北京，这也没法读。 北京话也不是纯种的这个纯粹的普通话的 啊，要不您先给大家来这么一段。 我先给大家来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我要是加入这个小程序， 咱们试一下小程序。 我已经加了，然后我用微信注册的，然后点开这个小程序，诵读小站小程序，黄色的页面非常非常显眼啊，叫现在主题叫寻找诵读人，来一起跨年吧，对吧？咱们这个活动这名有点长，都拐弯了，你知道吧？ 对。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有就是我的作品的空间。点开这儿呢，有一个黄色小按钮叫去录音，走去录音。然后有两个选项叫从文库中选择。还有一个选项叫上传文章，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上传文章。 对对对，你比如说从文库当中选择，我们是在这四个主题当中呢选择了很多经典的名篇提供给大家。大家在选择这些文章的时候呢，可能之前没有读过这些文章，通过朗读的形式第一次读到了这样的文字，我们也觉得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小便利。 那上传文章呢，就是自己写的一些文章也可以读。 自己写的可以，自己原创的诗歌原创的文章都可以。 也就是说比如说在座的有作家是不是写了首诗想让我给读 读一读，赶紧把那诗发上来。 不，那个是只能自己看的 啊，只能自己看 啊，只能是自己看。 哦，是这样 啊，对，就比如说我想读这段文章，一发现我们的文库里面没有， 没有 啊，我可以自行粘贴到我们上传文章的这个界面，然后呢，你就可以对着自己喜欢的文字来朗读了。 我觉得以后可以加这么一功能， 嗯， 就是如果您写了一段文字，想让晋桥读， 嗯， 是不是？ 对， 就可以把自己的文章上传下来，供所有人，不止晋桥和我，供所有人，大家一起来读。 哎呀，这又给我们衍生出了一个活动， 是吧？ 啊，征文大赛， 对，对 先给大家读一段吧。 好，从文库中选择，我点这个啊，从文库中选择。哟，然后里边有好多小按钮，什么青春岁月、北京新年、古典、 嗯、 最新热门啊。 那就 咱们就青春吧， 青春， 毕竟我很青春嘛，嗯。 而且刚刚在现场也给大家朗读的是一个青春的文章。 你看青春里面有好多好多文章，有这个主题就叫青春的文章，还有小王子、月亮与六便士、跨越自己、热爱生命、走向远方等等等等啊，很多可以供大家啊选择的这些文章哈。那我就来，那我就是摁这个嘛，点开青春这个文章，然后摁这个录音 的这 个 按 钮， 就开始 摁着还是？ 就点一下，它就开始录音了。 好，那也就是说我现在我要录一下这个青春这个文章，我点一下了啊。 对， 开始了， 然后我会给你配一段音乐，咱们广播端的朋友们可 以听 到配乐版的。嗯、 开始了吗？ 开始。 啊，诵读小站申请请获得以下权，允许，大家点允许就好啊。青春不是华年，而是心态。青春不是粉面红唇柔膝，而是坚强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深处的自在永留。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后生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坠暮年。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忧虑、惶恐、丧失自信，定使灵魂扭曲，意气如灰。无论年届花甲，亦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好奇之冲动，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你我心中都有一台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就会青春永驻，风华长存。一旦天线坠下，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而生。即便年方二十，实则垂垂老矣。然而只要竖起天线，捕捉乐观信号，即使八十高龄，行将告别尘寰，你也会觉得年轻依旧，希望永存。 哇，现场响起了掌声。 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微信端的朋友们也开始那个给你鼓掌了。 我保存了， 点击保存， 保存 点击保存，要有一个上传， 上传 的功能，上传参赛。 我要参赛。 上传 参赛 之后啊，对， 奖金吗？你们这个 必须有啊，我们有很多的小奖品呢。 我参赛， 今天到场的朋友都拿到了我们的文创小产品。那现在呢，大家在诵读小站的微信端啊，小程序端呢，应该已经能看到我们审核过的刚刚郭伟朗读的这段青春了。大家可以 做我的作品编号93号， 93号，大家可以给郭伟点赞。 朗诵者买口锅。 哦，买口锅啊，对，是微信名儿。 对 对，大家在作品这一栏当中呢，来点击查看一下。 就是我刚才朗诵这个新加这个小程序的，咱们这些用户也可以看得听得到，对吗？ 都能听到、 哦、 所有的作品经过我们审核过呢，大家都能看到。 嗯、 比如说，大家刚觉得郭伟老师朗读的特别好，但是节目呢稍纵即逝，我还想再重听，那就可以在小程序里面听到。 而且我发现啊，前面有好多咱们的同事也已经朗诵了， 对 对吗？ 对。所以你这落后，你得赶紧，你得赶紧让大家给你点点赞。 好好， 现在呢咱们玩一个小游戏，大家谁给郭老师点赞的话，点完赞然后呢 您把这个截屏一下，自己的小程序截屏这个图片发到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我怎么着，我得比大鹏稍微高一点吧，我这 你现在是几个赞啊？ 我现在没赞。 哎呀，大家赶紧来啊，已经 有 朋友点赞了啊，点赞把你的这个图片发到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只要再有俩我就比他高了，他一共俩赞 啊。对，那俩赞是我给他赞的，一会儿我赶紧给你赞一赞。 好， 然后呢我们就会有小奖品送给您。 嗯，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哎，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非常好， 是吧？ 可以说是零门槛 啊，对啊，只要喜欢朗读的人都可以来参与。 对， 而且还能欣赏到很多好听的朗读啊。 就是有些朋友，咱们肯定是对咱们说话什么声音啊，朗读什么声音是有概念的。 嗯， 啊，咱们经常录音，经常直播，但是恐怕很多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都叫用户了哈，因为咱们这小程序嘛，他们对自己的声音，自己朗读出来是什么样的，他们没有概念。 对， 我觉得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陶冶陶冶情操， 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朗读的比较好的话，我在后台能听到， 是 我听到，我觉得哎，这段朗读特别好，我会跟您联系，征得您的同意呢，我们就会在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节目里正式的在广播里播出了。 咱们听众里有好多这种朋友啊，对吧？ 啊， 嗯， 而且我们那个现在线下呢，还有我们在北京图书大厦门口啊，有一个诵读小站的移动版的诵读小站，大家也可以去体验。那在这一个月当中呢，我们也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啊，来让大家都来感受一下朗读的快乐。那刚刚郭伟跟大家分享的是《青春》，是塞勒尔·厄尔曼的这篇文章。我们今天在现场分享的主题呢，也是《青春》的主题。接下来呢，我还要给大家请到我们今天寻找到的第一位诵读人，也是我们今天现场的一位嘉宾，青年作家文珍，欢迎您。 欢迎您。 哎，大家好，应该说是用户好还是说听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可以。 我是文珍。 文珍是非常年轻的老舍文学奖的获得者，今天在现场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你对于自己青春的一些感悟，还有阅读的一些感受。 对，因为最近正好出了第一本散文集，然后里面有一章是书，就是交代了我的阅读谱系，我这么多年怎么读书的。 哦，那这样咱们今天再给大家稍微读一读，咱们在诵读小站里也让诵读小站的小程序里也让大家听到文珍的一段朗读，好不好？ 那是读之前说的灯那一 章。读之前你得先加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你知道吗？ 已经加了，已经在我的强硬要求下，当然不是强硬要求，就是一介绍之后文珍就觉得非常棒。 嗯， 我不告诉你们我的用户名，然后我偷偷的参加比赛。 可以， 然后我第二你第一，是不是？ 对， 那我就在后台给大家疯狂点赞。来，您读哪段呢？ 好，我看一下你说的是灯的是哪一段。 对，读灯这篇。我们接下来呢，就让文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现在 我平时经常会看到这些作家啊，这个比如也有分享会啊，但是很少听到这个图书的作家说自己朗读一段。 朗读自己的作品。 对。 那现在郭伟告诉你好消息，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给你点赞了。 真的吗？ 啊，对，你现在应该有四五个赞了，在我手机上已经有显示了。 太棒了！ 啊，我们也恭喜这三位朋友啊，微信名连雨薇，还有好几个字母的这位朋友啊，你们呢？这么及时的发来了你们点赞的消息，我们看到了。 谢谢。 今天呢就将获得一个小礼物，我们也会在后台及时的跟大家来联系的。那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也继续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小游戏哈。刚刚郭伟是在诵读小站的小程序当中诵读了一段青春，希望大家赶紧来为他点赞。如果你点赞过后呢，请截屏发到诵读小站微信号公众后微信平台的这个后台，我们看到了之后呢，很可能给大家发一个我们的小纪念品。 嗯， 来， 好，文珍， 文珍已经准备好了。来，朗读的是哪段作品？来，可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 我读的是《三四月界》这本书里边的好像是第七章吧，灯，然后中间的一部分，然后是正好也是去年十二月，写给我外婆的。 好，我们来听一下文珍的朗读。 日本的《百鬼夜行图》里，鬼也都擎着灯，蹑手蹑脚的走，样子煞是好看。去年十二月在上海看了一个动画片《寻梦环游记》，背景是墨西哥，里面亡灵世界也都由灯光统治，原本古今中外所有的鬼都只怕阳光不怕灯，灯是黑暗世界最友好的使者，没什么攻击性， 只是静静的照亮，不大扰人，又如同人的灵魂有生有灭。但那电影最重要的意思是说，在墨西哥人的眼中，死亡才是生命的最高意义，生与死互为补充，才组成了完整的生命。因此每年的亡灵节，墨西哥人会祭奠亡灵，却绝无悲哀，甚至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与逝去亲人共同欢度这一年一度的团聚时刻。也就是说，人死了没什么可怕，只要还有活着的亲人记得自己，便长久在另一个世界活着。而每年亡灵节，也只要有亲人记得为自己点一盏灯，便可渡过生死桥，与家人团聚。看完电影的第二天早上，在酒店接到家人的电话，告知我当天凌晨4点外婆去世了。外婆是在老家的县城去世的，她和我们在深圳住了整整20年，后来不幸得了阿兹海默症，也即俗话说的老年痴呆。最末的6、7年正是一个明白趋于糊涂的完整的演变过程，乃至于渐渐不认识女儿，更遑论儿子、孙子、女婿、外孙。去年春天，神志突然短暂清明，就一直闹着要回县城老家，叶落归根。半夜起来上厕所，也找不到回房间的路。有时候又对妈妈说，怎么一屋子人都在喊我回老家？其实客厅里除他二人，空空荡荡，闻者无不悚然。如此大闹数日，妈妈终于只能含泪让照顾她的四姨奶奶陪她回去。而外婆几年前就早早为自己在乡下准备好了寿材，只有在老家才能土葬，也是未雨绸缪的意思。从沪上连夜赶回湖南奔丧，一路上忍不住对着飞机舷窗外的黑暗流泪。20年来朝夕相处的往事纷至沓来，泪眼中看见自己模糊变形的倒影，一直觉得手上捧着一盏微弱的灯，在心底说，外婆，我会一直记得你，我是你心上的人啊。 好，谢谢， 非常好， 谢谢文珍。 我不知道金强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听文珍朗读啊，我觉得有些自惭形秽。对，真的，我觉得我不如他，尽管咱们是受过这种啊专业的训练，但是呢他朗读的更情真意切，有可能是因为文字是他自己写的， 对，可能是 他的那种平实和朴实，是咱们这种你说电台播音员有可能会做不到的。 对，所以我们每一次说自己读完了之后，最重要的在听自己的作品的时候，觉得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好听，就是感情最真挚的那个才是最好听的。 他念那段文字的时候，我一个是想起了这个《寻梦环游记》，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动画片，我也想起我姥姥来了，对，我姥姥也过世了，然后前两天还烧了纸，对， 所以就是让作家自己来朗读自己的文字，通过我们诵读小站传递给更多人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收到听众朋友给我们的一些回馈，他们说我在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也在想作者在写他的时候，作者会不会读出来，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可能自己真的是在体味，在读出这段文字之后，他才能跟作者有更接近的这种心灵上的碰撞。 我觉得金桥说的特别对，反正我看书啊，不管是就是当代作家写的，还是一些啊这些比如说古代作家写的，我都怀着一种和作者交朋友的心态去读他的作品啊。这个，那你交朋友不能默默无语啊，不能一声不知。我觉得采用这种阅朗读的方式，啊，读他写的文字，就仿佛听他说话一样，啊，听那个有可能你从永远啊无缘相见的那个这部作品的作者和他交流，和他说话，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很好。 对，那咱们今天的主题是青春，咱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年轻，当然我们现在也很年轻了哈，青春的时候 我就不敢这么说， 哎，你也很年轻了，当刚才已经在现场得到大家的一致的认可了，就是说自己 那几位 老爷爷确实认可了， 青春可能会读过很多的文字，很多的书，或者也会有一位作家对你的影响是比较深的，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青春读过的一本书，或者是读过的一个作家，他当时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咱们先来吧。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通过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青春我读过它，这个读过你可以读过的是一个对你影响深刻的作家的一个作品，或者是就是一句话，也可以是想不起它到底是哪位作者创作的，但是呢那本书对你的青春影响很大。 是让我先说吗？ 啊，文珍先来。 啊，我想好像我首先不知道青春是哪一段，那么可能就是青春期吧。 嗯， 青春期的大概十几岁的时候读过陈丹燕的一篇文章，叫做《女中学生之死》，可能她写的就是我的同龄人，所以我一直都对这种年轻的时候的脆弱敏感哀伤特别的敏感。然后我记得是12年还帮那个新京报写过一封信，就是给走饭的信。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在20郎当岁的末尾，然后30岁左右，刚刚工作没几年，好像是特别特别容易受到挫折，就是你其实心里面还是个孩子，但是别人已经把你当成成年人了，然后你有很多很多的社会规则需要去学习，然后也很容易就被这种规训然后挫败。然后在这个时候，很多包括去年自杀的一个作家也是导演，叫胡谦，就是今年他得了金马奖的最佳影片，叫《大象席地而坐》。这一个作者他也是非常可惜的，他是在29岁的时候去世的。 嗯，对，所以我们就说青春有的时候是很迷茫，然后也会有一些挫折，可能包括咱们现在看到一些青春电影啊什么的，都会有给青春附上这样的一种色彩。 对，但我觉得青春的底色绝不应该只是残酷，它其实是我们可以正视这种黑暗的力量，因为他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不知道、无知造成的，就是他不知道走过去、越过这个坎，他整个世界还是会很宽阔，还是会很漫长。 嗯，文珍的这段话真的是让我们引起了一段深思，让我在想， 作家说话真是不一样。 对，这个黑暗的力量。啊，这个力量真的 就是越过这个坎儿， 越过这个坎儿。其实让我理解，可能就是说，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这个挫折真的就像是我们刚才在现场有几位大学生他们朗读的《青春万岁》序诗当中的一些文字，就是说有很多都是第一次的面对这样的困难，面对这样的挫折，也会第一次遇到很多的惊喜，遇到很多的快乐。这个就是青春带给我们独一无二的记忆。 是。啊，其实我来到图书大厦，我每回来，啊，我好像来这个直播间直播了3回了。 嗯， 据不完全统计啊，这个直播间落成的时候我来过一回。 对，今年2月3号，咱们一起在这儿诵读了老舍先生的作品，也是在现场做了一场直播。 是，然后今天又来一回。其实我每次来图书大厦，我就能想起我的青春，因为我从小在北京长大，我们家就住在陶然亭，然后我骑个自行车一路向北，连弯都不拐就到了。啊，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少年啊！你比如说中，我觉得我的青春应该是中学，一直到大学毕业没工作之前，我都应该叫青春。 嗯 嗯。 现在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青春。 其实还是可以的。 是吗？算作青年。那天我才知道，我还能参评五四青年。 对，青春是一种心态。你刚刚朗读的那篇《青春》就是心态。 如果从年龄上来讲，你让我真正承认自己青春，就是我上学的那段日子。 嗯。 啊，有一本书，我基本上不怎么看什么青春文学。啊，这个言情小说，但有一本书就叫《匆匆那年》， 哦， 啊，是九 月回，也是北京女孩， 也是北京女孩。她写的就是我们82年出生、82、83这一波人的故事。哦，后来彭于晏啊，这波人演电影，啊，真的，这就是我们啊，就是这一届。她就比如说里边什么50年大庆在广场翻花，然后我们高考结束那年正好是这个刚结束，就是咱们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然后我们正等成绩呢，心里正忐忑的时候，然后大家通通冲上街，然后去欢庆。里面那书里描写的所有的一步一步的这些主线时间主线我们都经历过啊，然后包括从那部作品里面也能找到自己身边的有一些同学。 嗯， 啊，所以真的是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是就王菲那歌我觉得唱的是非常好啊。这个刚才您说青春是残酷的，现在想起来有些残酷，但更多的是有一些遗憾吧，因为它真的是一去不复还了。我相信10个人回顾自己的青春， 都会想到遗憾这个词，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正是它美好的地方，它美丽的地方。 它就像一张白纸，以前没有写过，所以写下的第一笔、第二笔，它都是没有办法再回头的。 是， 就算写的不好，那但也是在一张白纸上书写的。 对，刚刚两位分享的都是八零后的青春，我突然想分享一下九零后青春跟阅读有关的。 我想走了，真的， 暴露年龄了。啊，刚刚郭伟说你青春其实跟图书大厦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就所以说，当你在回忆自己青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本书或者就是一个作家他当时写的作品。就能代表你当时青春的一个心境，然后我也就想起了我在就是也是中学的时候，可能我读的哪些书我不记得了，但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那个时候呢，家长为了让你好好学习，把你的课外书都没收了，但是呢，又很想去读很多这种青春文学的作品啊，所以呢，就会偷偷的在关灯之后，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宿舍，在自己的被窝里打上一个手电，然后在被窝里悄悄地读那些可能是忧伤的也可能是热烈的那些文字。所以就现在回想起来说，其实青春还有青春期的时候我们读的那些文字，可能真的会成为我们现在生活和我们工作的一些养料。 对，你们那会儿也这样吗？ 啊，对啊，我估计现在很多小朋友也是这样，就证明我们都是一样的。 就我觉得应试教育吧，大家逼的就去读了很多，多读了很多书。 哦，对， 现在不用打着手电了。 对， 现在拿 iPad， 对，它直接有链， 你可以 Kindle 什么的。 啊， 对对对，然后大家还可以在我们诵读小站里面看到很多。再次强烈的向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哈，这小程序现在已经正式上线了。刚刚文真朗读的那段文字呢，也已经出现在诵读小站的小程序当中，作品当中一栏了。不过刚刚用的是我的账号来朗读的，大家也可以来点赞，也可以来分享啊。今后呢，我们也希望文真的一些作品也可以选一些非常优美的片段上传到我们的文库当中，让大家都来朗读你的文字。 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个人阅读经验，就是有的时候会我在家里面会读诗，就其实录一小段非常喜欢的诗。我前段时间读的是《神曲》，就是随时翻开一段，然后可以读个几分钟，然后就用苹果手机录下来，然后有时候可以听得到，然后这样都多练习，其实可以得到更多的赞，参加这个小程序。 我有个体会，就是你录着录着，你就会啊，咱们说句不好听，你就会很自恋的想多听几遍，你知道吗？ 啊、 哦，对， 特别是 你头两次可能会觉得有些含羞啊，有些不好意思，我这录的什么破玩意儿，对吧？到后边你就会觉得，哎，不错，有进步啊、 嗯！ 而且刚才文真说的特别对，你要想，比如说也有好多朋友跟我们请教，就是说怎么样说好普通话呀，怎么样能让自己说话抑扬顿挫呀，啊，或者是怎么，比如念东西念得更好听啊，其实就是读诗，慢慢的读诗，因为尤其是中国古典的诗歌，它其实都是用最简单的字啊和词啊语言来描绘最丰富的内容。当你把什么七言的五言的那个韵味读出来以后，你自然而然你说话就会抑扬顿挫，轻重缓急了。 对，也会帮助自己的语言更加的优美，更加的规整。 对， 那我们当然了，除了这个小程序，还有移动的诵读车，还有我们四场的线下活动，当然了，还有就是我们在12月31号的这个诵读之夜。不过大家所有的这些活动，想要知道，想要了解的更清楚，想要参加，都请大家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后台可以报名，可以关注我们整个活动的一个进程，然后也包括大家可以聆听北京文艺广播在12月的多档节目，比如说我们出发吧，还有好歌会说话等等，这些节目呢也都会给大家带来这场活动的最新进展，都让大家通过不同的形式来玩起来。我们就希望在最后的这一个月，虽然时间我们2018年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但是大家通过阅读把这一段时间让它无限的延长，无限的增加它的厚度。 是，我突然非常非常期待咱们31号啊，12月31号今年最后一天那个跨年的朗诵会，因为我真的认为高手其实在民间。 对，我们现在也非常期待31号到底会有哪些我们寻找到的诵读人来现场、到时候还会给您配上一位，然后跟你一起来朗读。 高手当然在广播电台，但是高手更在民间。 我真的这么觉得啊。 嗯，所以呢，希望大家这个时候呢，都赶紧的加入到我们寻找的诵读人当中来。我们真的希望把每一个爱阅读的、爱朗读的朋友们都找到，把你们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找到。最后，我们一起用朗读的形式来跨年。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时间非常的有限啊，现在呢。即将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这场特别的直播了，也特别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守候。接下来呢，大家将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送出的开心茶馆节目，当然了，我们也会有更多好的活动、好的朗诵在我们诵读小站日常版啊，或者是我们周末版的节目里来播出，也希望大家继续的关注。我是静桥 啊，我是郭伟 啊。今天是我们的特约嘉宾，所以最后的这个结束一定要再跟大家说一下。 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啊，期待着您加入我们12月31号的跨年演出。 好，也谢谢文珍今天来跟我们的一起分享。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节目，咱们下周再见。 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都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看是什么。当我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 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朝 Meco。